基地的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独孤月使出吃奶的劲儿逃走了。 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在逃跑？ 詹姆斯左思右想，应该是因为 A1 太过庞大，镜头里他们看不到一些细微的动作。 写完句子之后 A1 会做什么？ 全世界通用的打招呼方式会有什么呢？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结果是握手。 想象一下，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，一个身高180米的钛合金巨人对你伸出手，你不会认为他是想跟你握手，而是认为他要捏死你。 原来如此啊。 独孤月肯定是受到太空辐射的影响，身体变小了，我们人类还是知道的太少了。 拇指姑娘亲一个吧。 是 A1 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了一些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此时的独孤月依然坚信自己能够活下来，是因为拥有了超能力。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，先不想这个了。我能活下来是因为我可以以音速移动，我受到了5次攻击和1次假动作，趁着慌乱的时机，我先躲到里面再说。 众人眼看着独孤月跑进基地，打开了那间关着袋鼠的门。崔米涵已经熟能生巧，看到袋鼠出场不需要提醒，立刻坐到电脑前开始配音。 轮到我出马了吗？你这个该死的废铁，我要把这件为了修炼穿在身上的100公斤的皮。 不要搞这么奇葩的配音啊，喂！ 你这个白痴，现在不是对打的时候，先逃跑再说吧。 眼看着袋鼠把独孤月举起来正要暴打，幸好画面切到了远景，詹姆斯只觉不忍直视。 简直乱成了一锅粥，估计我会被总统判死刑吧。人们看到这段视频一定会觉得很混乱，一想到这里我就…… 幸好看到这段视频的人们并没有想那么多。 加油， 他正在为了我们跟外星文明战斗。 独孤月英，这个只知道牺牲的傻瓜。 独孤月对地球上人们的想法全然无知，他正和袋鼠躲在 A1 看不到的角落。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月球中隐藏着的机械文明，还是从宇宙飞过来的生命体？我靠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弄不好我会没命的，想想怎么才能活命吧。 想着想着，独孤月大脑中突然闪现过了一个念头，那就是他第一次觉得幸亏地球灭绝了。他跟袋鼠生活在月球上，某一天又来了一个机器人，就算回去告诉别人，也没有人会相信他吧。 好吧，得先离开这里。 喂喂，不要再打了，想想战略。 基地的大门近在咫尺，独孤月一个人跑过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怎么带着袋鼠一起过去呢？独孤月抬起头看了看依然在基地外徘徊的机器人。 好险，幸好他还没看见我们。 独孤月又看了看身边对着自己暴打不停的袋鼠，虽然他让独孤月又烦又生气，但放任他一只袋鼠待在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想了想，独孤月掏出一块袋鼠最喜欢的蛋糕。 没错，就用这块他喜欢的蛋糕让他跑吧。 去吧，金刚鼠！ 袋鼠果然朝着蛋糕飞速跑去。 跑，快点跑，那样才能活命啊。 这句话独孤月是对自己说的。机器人果然被袋鼠吸引跟了过去， 独孤月松了一口气，没错，把袋鼠当作诱饵的他要趁机跑出基地，躲进安全的车里了。 祝你好运了，金刚鼠。 那握手之后 A1 会做什么呢？ 他会用一些很简单的动作尝试跟独孤月交流。首先用一只手做出半圆的形状，再和另一只手合在一起做出爱心的动作。 你过来！ 双手爱心之后，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心。 别扒了我！ 再然后就是高举双手，画圈圈，表示很多人在地球上等着你。 这个动作，然后呢？ 然后就会一直重复这些动作。 啊啊啊 啊啊！哎呀，幸好航天服里有处理排泄物的装置。 哎，停止命令呢？ 已经成功发送了。 太好了！哎呀， 是的，明天他就会接收到命令了。 一天之后 A1 如预想的一般停止运行了，庞大的身躯静静地蹲在基地外。 话说只能让他做那个姿势吗？ 因为他站的地方是居住区域，如果我们随便下命令的话。 而且独孤月的那些怪异的行为仍然在继续，因此总部判断继续播放节目会很危险，决定停播，也就是说总部暂时放假了。 哇，万岁，放假喽！ 耶，高兴的时候我们总部的工作人员就会抛文件。 和其他人的喜悦不同，崔米涵显得有些心事重重。 那个，我可能得回趟老家。 嗯，我听说了，卡罗尔会安全护送你。 麻烦你了。 詹姆斯还是觉得不放心，再次叮嘱道： 还有你也应该知道你是金刚鼠的配音演员，这件事情绝对要保密。 OK？ 当然了。 在詹姆斯不放心的目光中，崔米涵和卡罗尔出发了。 所谓的安全护送就是这种护送法吗？ 卡罗尔吃力地划着一艘小破船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到了崔米涵的老家。二人一下船，便看到村口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，全村的骄傲，顶级声优崔米涵，人气电视节目《独孤月》系列中金刚鼠的配音演员。因为语言不通，卡罗尔看不懂横幅上写的是什么，便好奇地问道： 横幅上都写了些什么？ 想到从总部离开前詹姆斯的叮嘱，崔米涵一阵心虚。 谁知道呢？我离开家太久了，也有点看不懂呢。 这时邻居们已经发现了二人，连忙热情赶来。 是米涵呀！哎呀，全村的骄傲啊， 大明星回来了。 邻居们激动地将崔米涵抛向空中，热情地让崔米涵有些招架不住。 你们好。 怎么回来了呀，米涵？ 正好有时间就休假了。 是吗？那我们吃饭去吧。 我先去跟姐姐打声招呼吧。 崔米涵落荒而逃，赶紧回到了家中。 姐，那场面简直不是闹着玩的，大家从小区门口就开始欢迎我，尴尬死了。我是金刚鼠的配音演员，这件事情应该保密的。对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 噔噔噔噔， 这是很难弄到的罐头，我偷偷从总部拿来的。 崔米涵刚刚拿出自己从总部偷偷带回来的罐头，家里的大门又被一把推开。 呀，米涵，你真的回来了？ 你这小子回来了也不知道先跟哥几个打招呼。 崔米涵又一次被兄弟们抛向空中。好不容易等众人散去，卡罗尔终于有机会和崔米涵聊聊天。 啊，你们家房子挺朴实的。 是的。 话说，这是什么画？ 卡罗尔拿起桌上一张画着自由女神像的画纸。 哦，这个，这是我姐画的，她的夙愿就是去一次美国。 话没说完，房门又被打开了。 哎，崔米涵，你这小子好久不见了啊，全村的骄傲。 别跑我。 喂，总部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嗯，对。情况比预料中更紧急。嗯，您得来一趟。好，我把位置重新发给您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